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496集，吃硬不吃软。少年话没说完，抬头就看到了蹲在山崖边的三人。那少年眨着眼，忽然兴奋地对殷侯喊了一嗓子：“ 神仙！” 只是他话没说完，就见殷侯突然伸出手，对着他脑门就轻轻地一戳。 啊！ 天尊和无沙探头往下看，涂云峰下被绳子挂住的小身陷在山脚下晃来晃去，最后又掉地上了。深陷躺在地面上，累得直喘，摸着脑门还傻笑。 神仙刚才弹了我一下。 天尊和无沙下意识地回头看殷侯，良久，二人无奈摇头，吐出一句话：“ 真是冤孽呀。” 深陷摔到了山下，爬起来扬起脸望了望山顶，觉得再爬上去估计又要等好几天了。同时他又觉得肚子饿，于是就想下山吃饭，同时他在想，那个神仙是不是住在涂云峰顶上。他正往山下走，冷不丁就瞧见映雪宫门口聚集了好多人，深陷微微皱眉，溜达了进去。而此时的映雪宫门口则是剑拔弩张的态势，黑道要开封府的人将尸体抬出来证明昨日公孙的推断，但是开封府众人都知道尸体已经不在了，抬一堆灰土出来的话会被人说成是已经毁尸灭迹，这帮江湖人是很容易被煽动的，到时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公孙皱眉想上前，但是赵普将他挡在了身后，公孙推了推他。赵普回头看他，这时候包大人走到了前面，准备跟那些江湖人对谈。公孙见赵普看自己，一拍胸脯，那意思一人做事一人当。赵普望天瞪他：“ 你是他开封府的人，保住你理应是包拯的事儿。” 公孙一眯眼，赵普也一眯眼：“ 你给我眯着，不准动。” 公孙跟他瞪眼，赵普把元帅那点军威都拿出来了，回瞪他。公孙跟他对视了一会儿，势头就弱下去了，白了赵普一眼。赵普轻轻一拍他脑袋：“ 乖了啊。” 赵普将炸毛的公孙给稳住，前方展昭和白玉堂都出去了。展昭是开封府的护卫，谁敢欺负他开封府的师爷，过他这关先。白玉堂是映雪宫的人，刚才谁凶他娘来着，剁了先，在他爹生辰前来找晦气，活腻了。包大人在江湖人眼前站定，不冷不热的开口：“ 本府出巡至此，既然征用了映雪宫办公，此处即是衙门，你们聚众到衙门口闹事，此乃重罪，念在你们是初犯，本府可从轻追究，还不速速散去，否则皆依法论处。” 众人默默地点头。开封府第一大招，包大人耍官威。几个黑道江湖人面面相觑，其实吧，包大人是最不好对付的，他民望高，地位也高，而且赵普也在这儿，若真是对包拯不敬，赵普正好找到了由头收拾他们。对于朝廷来说，江湖黑道嘛，少一些是一些，赵普估计也乐得将他们全歼了，再强的功夫也抵不过他几十万兵马扫荡。“ 包大人，我只求大人将家兄的尸体抬出来，可以验尸。” 钱月很会审时度势，对着包大人一拱手，包大人轻轻一抬手，对张龙、赵虎等人点了点头。两人带着几个衙役进去，不一会儿抬出了钱老大和钱老二的尸体，尸体盖着白布被摆放在了众人眼前。 展昭仔细地查看着对面众人的神色，如果对面的人一早知道下毒的事情，或者说知道尸体被毁的消息，看到钱老大和钱老二的尸体一定会很吃惊。黑道众人的面部表情各异，展昭和白玉堂迅速扫过，都发现钱月的神色如常，而蛇老怪则是微微地皱了皱眉。虽然这表情只是一瞬间一扫而过，对方掩饰的也不错，但展昭和白玉堂看得出来有些不妥。赵普磨了磨牙，低低念了一句： 你个老匹夫啊，果然是你搞的鬼，一会儿扒了你皮。 公孙就在他身后，赵普将他挡得严严实实的，跟怕被人抢了去似的。公孙搔了搔头，又扬起脸看了看，突然觉得赵普的背好宽厚，在他后边貌似还蛮有安全感。赵普正想着一会儿怎么折腾蛇老怪，就感觉公孙戳了戳他。赵普回头，公孙一挑眉： 干嘛？ 我想发言。 赵普也愣了愣，随后低头咳嗽了一声，佯装严肃 说：可以，不过不准把尸体化灰的事情说出来，不准太老实。 好乖，好听话。 随后赵普摸着下巴开始琢磨： 难道说书呆是吃硬不吃软的，喜欢他硬一点，那霸王硬上弓什么的？ 想到这里，赵普赶紧甩头。公孙闪出来一些，问黑道众人： 他们找的仵作是衙门口承认的吗？ 几个江湖人看那些仵作，公孙抱着胳膊： 不如把荣州府街面上的几个郎中都叫过来，看他们的肺，就知道人是怎么死的了。 黑道江湖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都看钱月，钱月点头表示认同。没多久，一众郎中就都被叫来了。其实这死因并不是太难判断，如果没切开尸体可能发现不了，但只要郎中看一眼肺部，特别是仵作，都说出了和公孙检验的一样的结果。 事实证明公孙先生并不说谎，还有何不满啊？ 是我等误会公孙先生了。那么不知道案情进展如何？ 快找到了。 当真？ 可不是吗？ 可否透露？ 暂时不能，会影响调查的。你们黑道那也不是每个都靠得住的。 什么意思？ 蛇老怪看展昭，展昭双手架着巨靴冷笑了一声： 字面意思。 既然知道了还不快走，丁武的尸体也留下，开封府继续审案。 众人都明白林业火的意思，丁武的尸体此时虽然被放在冰棺之内，但是毕竟青天白日的，太阳挺大，万一一会儿突然坐起来化成灰了，那可不得了。 慢着，可事实上，挑起昨日事端的是少林弟子和幽破门弟子的尸体。 众人就见蛇老怪一双眼珠子转来转去，怎么看怎么不怀好意，总觉得他似乎是知道些什么。不过也对，玉木池调查到他也和黑莲有关系，如果下毒的人是黑莲幕后主使，他一定知道。在场众人都看着开封府的人，展昭和白玉堂交换了一个眼色： 怎么办？ 我想不出办法。 于是啊，场面一时有些尴尬，气氛也僵持住了。就在开封府众人没辙，现场一片寂静的等待之时，只听宫门上似乎等得有些闷了的小四子打了个哈欠，问陆灵儿： 依依，又是谁死掉了？ 哦，是昨天那个骷髅。 小四子惊讶地瞧了一眼，随后歪个头不解： 怎么分出来的？戴着面具的，和昨天晚上那个是同一个人吗？ 小四子声音也不大，就是跟陆灵儿聊，只是这一片安静之中，这软糯的几句童音却是清晰地被众人听到了。陆天寒突然笑了，宫门下对峙的双方众人也是一愣： 哼，说起来，你们谁能证明他就是丁悟吗？ 黑道众人面面相觑，骷髅门的人从来都是戴着面具裹得严严实实的，没人见过丁悟的真面目。钱月问丁悟的门下几个幽破门的弟子都摇了摇头，表示没见过他们掌门的真面目。 丁悟原本有最大嫌疑，可这一招金蝉脱壳就用得高了。如果他就是凶手，那他大可以随便杀一个人，穿上自己的衣服，然后自己大摇大摆地一走，可以将罪责脱得一干二净，还能让黑白两道大打出手。 黑道众人彼此对视，觉得有理。蛇老怪皱眉，抬起头看了宫门上的小四子一眼。小四子正坐在陆林儿胳膊上，打着哈欠，觉得闷。 这么久还没好吗？再不吃早饭，要跟中午饭撞到了。 小四子不经意几句问话，将原本对开封府不利的局面调转了过来，变成了黑道死无对证。同时，小四子的疑问也的确是值得疑问的，谁能证明这死尸是真的丁悟的？钱月上前打开了丁悟的面罩，就见面纱下面是个四十来岁、长相普通甚至有些丑的中年女人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看到丁悟的尸体也没用，没人认得出真假，金蝉脱壳也不是不可能。 哼，你们这帮黑道还真是，那么多人加起来还不如一个四岁半的小孩子聪明。 众多江湖人面红耳赤。开封府这边众人则是回头瞄了赵普一眼，那意思你也不亏心，我们这边的也一时半会儿没想起来。赵普抱着胳膊还挺得意， 小四子不就是我们这边的吗？瞧咱这儿子呀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